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决定，在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行政法则文件和规章规定等等。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全国人大计划修改公务员法，拟定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申诉控告权利，明确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办法。财政部等六部门印发通知，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有关目录，对确有必要进口的零部件原材料予以免税。国家卫计委表示，去年入冬以来流感活动上升较快，多地的医院诊疗压力大，预计流感高峰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寒假来临之后将会逐渐下降。科技部门表示，2017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的总量比五年前增长了70%，居世界第二，论文被引用量也跃居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完成快递400亿件，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一，消费者申诉处理的满意率达到了98.2%。2017年三峡电站发电量超过了976亿度，成为去年全球单座电站发电量最高的电站。河北、上海等11个省市区气温创下了入冬以来的新低，而从昨天开始，内蒙古、华北和东北等局部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局地降幅超过了10摄氏度。 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再美。Thank you.

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我放自伤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 一个人越是珍视心灵生活，越容易发现外部世界的有限，也越能够以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而相反，在对于没有内在生活的人来说，外部世界的一切难免要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急忙的去追赶。我们一直都在追寻心灵的美好，但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只有经历了历练，以及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才能在这个喧嚣的社会当中体会到心灵的宁静。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我是丁薇， 我是姜育恒。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嘿、hey ，大家好，我是罗中俊。 大家好，我是张宇， 我是王迅。 大家好，我是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 在新的一年，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新年到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林业局发布，去年全国投资达到256亿余元，退耕还林1110万亩，扭转了工程区生态恶化的趋势。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消协发文支持江苏消保委对于百度提起的公益诉讼，呼吁全社会共同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工信部公布了办法，要求地铁钢等6类产能不得用于置换，严控变相新增产能。北京出台了新的规定，从2017级的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均需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考。朝阳半壁店村的居民心心念念好多年的通惠河过路桥正式开通了，一道漂亮的白色钢拱堤下，平坦的61米桥面连接两岸，桥头侧面题有“同心桥”3个大字。北京市今年再一次上调了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金和义务兵的优待金的标准，每人每年提高了3.82万。仅用了一周的时间，连接市区与世园会场馆、冬奥会竞赛场的新沿高速接连打通了3座隧道，大动脉当中的3段主血管已经打通，今年的年底就能通车。 从市文化局和市演出行业协会了解到，2017年本市的演出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演出场次达到了24557场，票房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17.17亿元。 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久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歌手在摇滚方面其实有着非常惊人的原创力，他们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叛逆、自由还有激情。崔健作为中国摇滚音乐的第一人，在崔健的影响和带动之下，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迅速诞生了一大批的摇滚乐队和组合，比如说像唐朝、黑豹、指南针、呼吸等等。那就像我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在我看来非常的有感染力，也是一首摇滚歌曲。都说摇滚有力量，那希望你也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想要找寻的东西。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墙，就带上 I'm not afraid to die.

后，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情，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 这个时段继续要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关于摇滚。其实摇滚不仅仅只是流行，摇滚也不是单纯的长发皮衣吉他加上架子鼓，摇滚更不是一个大喊大叫的沙嗓子。摇滚呢，不仅是一种音乐形态，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哲学。但是总结来说呢，有两个词可以形容摇滚，那就是内敛又充满力量。

你的房间怎么样，其实决定了你的生活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呢，人应该生活，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活着。不管生活如何繁忙，都一定要定期清扫自己的房间。所谓扫尘，其实呢是扫心。当你在清扫房间的时候，同时也在清扫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杂乱。一旦房间干净了，心自然也就光芒四射了。今天969，我是周周。就像小王子当中说过的那样，生活才不是生命荒唐的编号，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的本身。 969精英有话说， 把这个自己的用户去维护好，去服务好，那么你企业自然就会被用户推动着往前去发展。我希望呢，就是智慧雨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任，能够把这个平等的这种互联网的教育，是吧，带到千家万户，其实我就已经很满足了。